读书要从白到口，再从口到白。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十四封信，秘密的知己的美学。妈妈，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等里面的音乐响起。在音乐的歌声里，我着好衫。吃早餐的时候，我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行路返学放学的一路上，我的 MP3 音量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日在房里面整理我的音乐存档，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歌曲。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咁向音乐里流连。唔理响厨房、响浴室、响书房，任何时候我都活喺音乐里面。唔知道由几时开始进入咗音乐世界。细个时候从来都冇鍾意过你同爸爸听嘅古典音乐。更加唔鍾意你有时候播放嘅嗰啲欧洲歌曲。法国嘅乡颂或者德国嘅民歌对我都系俗气嘅庸俗作品。记得有一两次你同朋友呢喺度播放60年代嘅摇滚乐，甚至喺客厅里面跳舞。但系我发现你哋其实呢都并唔系真正喺度听音乐嘅。不过你哋点都有影响我对歌曲嘅喜爱。我鍾意旋律优美嘅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嘅时候，我曾经对 hip-hop 即係嘻哈音乐狂热，随之令我深入美国嘅黑人文化。听嘻哈嘅时候，我一般都唔听大家都听嘅嗰啲热门歌曲，而係去搵一般人唔知道嘅冷门歌曲。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嘅歌，而且係朋友间冇人听过嘅，哇，咁就真係如获至宝啊。我会拎呢一首歌同同样兴趣嘅朋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去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面最深刻的隐喻啊，同埋最奇怪的思想观念啊咁。嗱，呢啲咧真系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唔能够同你解释啊，因为嗰种经验系只为嗰一刻同气氛而存在嘅，就好似嗰啲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对我嚟讲，一首歌曲好唔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唔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掂㗎啦。一首歌如果能够散发出最好嘅气氛，唔一定需要最好嘅歌词，因为气氛本身就能够令人愉快或者悲伤。歌词写得好，能够令人会心微笑或者忧郁。音乐好，歌就会缠住你嘅脑袋，唔理佢嘅歌词有几笨或者冇乜气氛。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的时候，它就真的玩完了。不理那首歌的歌词有几咁深刻，旋律有几咁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度唱这首歌，每一个酒馆里面喝到烂醉的人一边在度睇足球比赛，一边都在度哼住这首歌，那这首歌就被谋杀了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庸俗作品。所以我绝对不滥听歌的。有时候我会播放30首歌，一首一首咁听，心里面其实一直喺度等，等嗰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嘅时候，嗰种美感值更高。响一个星期日嘅早上，懒洋洋咁瞓醒，望下外面深蓝色嘅天空，可以听一首心爱嘅歌，哇！仲有啲咩比咁样更美好呢？ 但是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倦的时候，我就紧张了。天啊，我需要一首新的歌啊。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在这里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堂里面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或者在其他人派对上面突然飘过来的一首歌， MTV 里面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就是网络了。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但妈妈，我有不同的想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这么多廉价歌手，操制了这么大量的俗烂音乐，赚够晒钱了，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了，听完就抌。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唱碟才值得你拿钱去买。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样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隔走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一条生路，找到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了，突然冒出了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都不是乐迷。但是妈妈，你迷的是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跟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人能够窥探的一种秘密的诗己的美学经验呢？安德烈，2005年3月31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十五封信，菩提本飞鼠。亲爱的安德烈，你知道吗？我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是欧美歌曲，细个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相漂泊，或者大家都会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的歌词恬淡典雅，好似宋词，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的古典音乐。大个了之后才知道这些歌原来都是由美国或者德国的歌曲改编的。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面教得特别多，罗雷奈、菩提树、野玫瑰、津宇、舒伯特的冬之旅，里面很多歌都是我们自小就唱的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我之后去到德国，发现德国的小路仔竟然不听不唱这类歌，我是有几咁惊讶。好像你到了中国，发现中国的小朋友不读论语一样。菩提树这首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因为舒伯特的音乐哀愁，因为穆勒的歌曲美丽，可能亦都因为菩提树在我们的心目中牵动了许多同智慧、觉悟、更高层次灵魂的追求有关的联想。菩提树、桑科，而它的种名亦都讲明了它叫做信仰树。在3000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中印度摩羯陀国迦耶城南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此这个在印度原有吉祥树之称的不拨罗树就被称为菩提树、觉智之树。之后阿育王的女儿带了一支菩提树的枝条到了斯里兰卡古都的大眉加林，深深种下，到了今日那棵树还是枝叶茂盛。而中国都在南朝的时候，即使是1700多年前引入了菩提树，种在广州， 我在今年一月到了广州光孝寺，去看六祖慧能剃度那一棵菩提树，心里面仍然有万分的震动。你不知道哪位是慧能，我只能够比喻，就好像你见到马丁路德手中的一棵树一样。然后我发现你们根本不唱舒伯特的歌。是的，音乐老师教你们欣赏歌剧，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分析舒伯特的遵语，但是我们在学校音乐课里面被当作经典和古典歌曲教唱的德国艺术歌曲，竟然在德国的音乐课里面都不算是什么。我实在太诧异了。菲利普说这些歌和时代脱了节了。我有些被冒犯了的感觉。曾经感动了几多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歌，被他说脱了节。这些歌怎么会脱节呢？我好嬲咁样掘了他一眼。舒伯特这首歌中文和日文都被翻译做菩提树。于是当我到了东柏林那条很出名的大街，以为夹道的应该就是菩提树啦，但是树立在条路两边的竟然完全不是菩提树，而是一种我在台湾从未见过的树。这些究竟是什么树呢？又不是菩提，为什么会被译成菩提而被几代人传唱呢？我用了很多时间搜索资料，查出的结果知道这种可能叫做断树，但我从来没见过断树的。打听之后，朋友说北京那里有我描述的这种树，于是我汇集了很多断树的叶片、花啊、果实啊，带回去北京对比一下，总算是确认了。是的，舒伯特《冬之旅》里面的这首歌应该翻译做断树。断树属于断树科，花特别香，做出来的蜜特别纯。断树密布在中国东北，欧洲的断树是外来的，但是过了这么久，断树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甜蜜的家乡之树。你知道吗，安德烈，以前德国人会在自己小孩出世的时候，在自己花园里面种一棵断树，相信断树生得好生得坏就预测了小孩将来的命运。日耳曼人将断树当作和平的象征，他的守护神就是女神扶瑞雅，生命和爱情之神。追究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水井之处必有断树。断树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讲，勾起的联想是温馨甜美的家园，和平静默的生活，温暖的爱情和亲情。因为这样，歌词的意思就是在井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断树，我曾经在树荫底下做过很多美梦。舒伯特的漂泊旅人苦苦地思念在他乡村里面的水井、断树和断树的清香所深藏的静物和心情。安德烈，我被这个发现震撼了，因为菩提树所蕴含的意思和联想真的很不同。菩提树是追求超越出世的，断树是眷恋红尘入世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翻译那个人是因为不懂得断树而译错啊，一错就错了差不多整个世纪了，定是因为他其实知道，所以决定以一个美学的理由来故意误译呢？如果这首歌译成断树，或者他就不会被我们这样传唱了一百年，因为断树一种从未见过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树，在我们的心目中激不起任何的联想，而菩提树呢就充满了意义和远思了。最符合断树乡土村里意象的，对于我们生长在亚热带的人来讲可能是榕树啊，但是对于黑龙江种满断树的地方，这首歌或者就应该叫做断树了。讲回你的 hip hop 音乐啦，乖仔啊， 我想可能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些这样的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旦过了海去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到的意思就变了质了。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就被认为很酷，而在欧洲你认为是庸俗的作品，又可能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是一样活的东西的，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景里面，它就好像一条变色龙。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认真的。我的秘密的世纪的美学经验是什么呢？乖仔啊，大概就是我去找椴树和菩提树之间的差别了。妈妈，2005年4月30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十六封信，藏在心中的小镇。我毕业了，这一刻我坐在露台那里，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林，将长长的树影投射在地面上。刚刚落了一阵雨，到处都还是湿的。我点起一支烟，为自己斟了一杯红酒，见到个天空好蓝，烟一圈圈慢慢地飘起然后消失。我开始在想过去的日子，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留恋和不舍得的呢？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在想，我的家又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妈妈你不要生气啊，重要的是我的朋友。怎可能忘记那些星期日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最后一刻，扮作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晚上，我们逼入去小镇的咖啡馆喝热辣辣的茶，在夏天明亮的下午，我们走到小镇公园的草地去踢足球，瞓在池塘边倾偈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哇一声地飞过我们的头上。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令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一种特别的眷恋。 这空间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及发送，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直至让心声接通，创造无限感动。就在这一刻，有声好书。 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十六封信，藏在心中的小镇。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令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一种特别的眷恋。人可能会以为 一个咁小嘅小镇，文化一定好单调。里头嘅居民大概都系最典型、最冇个性、最保守嘅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啊！克伦堡好国际化嘅，就攞我嗰三个最好嘅朋友嚟讲啊，你或者都仲会记得佢哋。第一个穆尼尔，佢系德国同特尼西亚嘅混血儿，出生响沙乌地阿拉伯，之后就喺杜拜、特尼西亚长大。第二个弗瑞蒂，同我咧可以话着埋一条裤嘅兄弟嚟嘅，系德国同巴西嘅混血儿。除咗德文之外，佢仲识讲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同英文。第三个系大卫，一睇呢一个名字你就知道咧，佢系犹太人。大卫嘅妈妈系德国人，爸爸系以色列人，所以佢都识得讲意大利文。然后就系我自己啦，我系德国同台湾嘅混血儿。我哋四个死党出街嘅时候，简直就系一个混血党。但系你要知道，我哋喺克伦堡一啲都唔特别。我哋咁样嘅背景，几乎系克伦堡小镇嘅典型。死党以外，一班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都可以数出嚟，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是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还相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没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理识不识都好，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自然然地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去国际队。这样和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啊，定是应该说是台湾血统呢，很麻烦啊，我妈妈。这而受到任何歧视。而且我们经常都开种族差异的玩笑的。昨日我和佛瑞帝还有佛瑞帝的金发女朋友一起去看足球赛，咁啱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帝当然好激动地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为阿根廷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好快我们就变成真正的闹交了。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哪个比哪个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帝的女朋友好好奇地问我们，如果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纯粹的德国人的话，会怎样吵法呢？我们呆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地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多国文化就好像汤里面的香料，令生活多了滋味。我马上要去香港了，嗰度系一个几咁不一样嘅世界。我愁紧嘅系，我点样同我嘅克伦堡朋友们讲再见呢？你点样同十年嚟都系你生活核心嘅好朋友讲再见呢？而心里面又知道，人生分叉路多，呢一种再见好可能系永远嘅。甚至嗰啲你冇深交，但系你好鍾意嘅人，你仲未有机会去话俾佢哋听你对佢哋嘅好感，以后他们将会从你的人生当中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和忧愁。你或者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都还是觉得遗憾不舍。所以我坐在这个露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将回忆涌在心里面。我知道是要往前走的，但是我亦都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安德烈，2005年7月7日。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 谢安琪。 第十七封信，你是哪国人？安德烈，我都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是这样讲阿根廷人的。在酒馆里面，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自我是什么呢？被问的人就说了，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的一个阿根廷人听到，立即站起身，粗声粗气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用道歉的，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已经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来讲，恐怕就好像一栋旧楼那样，你住在他入面，他帮你遮风挡雨，他被温暖和安全你，但是一栋楼就是一栋楼，你不会跟这栋楼去讲嘢、去沟通、去体贴他、讨好他。搬家私的时候撞烂了一个墙角，你都不会去讲声哎，不好意思啊。咁父母呢，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住惯晒的一栋旧楼啦。我估足足都要等成20年之后，你才会望返转头，开始睇返呢栋冇晒声气嘅旧屋，发现佢已经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咁走向人生嘅无，宇宙嘅滅。喺嗰个时候，你才会拧返转头，深深咁样注视。你毕业啦，有好多嘅镜头重叠喺我眼前。你由幼稚园毕业，因为唔理解毕业系咩意思，第二日无论如何都话要返去幼稚园嗰度。到咗嗰度睇下，全部都系新面孔嚟嘅，啲朋友全部冇晒。你成个呆晒咁企喺个门口度，又唔敢入去，又唔肯走，就系咁企喺嗰个门口。你块面仔呀，一脸困惑失落。你话佢哋去晒边呀？然后就是小学第一日，个老师拖住你的手，将你混入去一堆花花碌碌、吱吱喳喳的小学生入面。你走入去课室，我见到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面，是你孭住书包的背影。在那个电光火石的一刻，我就已经知道同你的缘分。你的一生里面，我将会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会不断重复，你升上中学，看着你冲入去的队伍里面，不再怕怕丑丑。你去到美国游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里面穿插，等着你回头望我一眼，点知你头都唔回，大大步咁入咗关口，真係消失咗喺茫茫人海里面。毕业就係离开，係嘅，你正喺度离开你嘅朋友，你正喺度离开你嘅小镇，离开你长大的屋企同埋祠堂，你同时都系离开紧你嘅父母，而且都系某一种永远嘅离开。当然啦，你一定要离开，先至能够开展你自己。所谓父母，就系不断咁对住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翻嚟拥抱，又唔敢开口嘅人。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就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些不是偶然的，这些就要由你的母亲开始讲起了。如果你用英文 Google 一下你妈妈的履历，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行描述。身为难民的女，她在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 在英文是庇护文，在德文是逃文。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的是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文其实是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抛弃了乡土，分散了家庭，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和难之间。你的妈妈就是在二十世纪被历史丢向离散中的女儿，很典型的。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由一个小镇去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要接受其他人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识到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点知又是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加快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他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他漂浮，他悬在半空中，因此他亦都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他不是在友群里面，他视线不会被挡住，但是他就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入面。这样的女儿长大了，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就不希望儿女再成为逃民。她执意要给你一个家，深深扎在土地上面，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面，希望你在泥土上面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乡村，希望你在将来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面，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些老友什么都不用说就将你拥入怀抱。他不要你跟他一样做灵魂的漂泊者。那个或者是文学的美好境界，但就是生活的苦楚，没人希望他自己的细蚊仔受苦的。就算他可能会因为苦楚而变得比较深刻。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谢安琪，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